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记得我们的暗号吗？每周一到周五10点大陆机里会有一个男子坐在直播间等待你的光临。其实每天晚上我在说我等你来找我，其实每天我打开视频直播的这一瞬间，我已经在你身边了。谢谢二宝送了一颗跳动的心，每一颗跳动的心都是夜晚闪亮的灵魂。我们渴望美好生活，简单，少些算计，多些直接和直白的表达。谢谢游泳的云，你们都在，我很开心也很欣慰，因为有你们，因为有10点大陆机，让这个城市不再孤单和寂寞。2018年10月20号，今天是星期二，你工作、学习、感情、生活还顺利吗？我非常感谢你来到10点大陆机，来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周准为你营造的深夜电台的直播间。晚上好，亲爱的朋友。网络让我们咫尺天涯，天涯咫尺。每一个在收音机前，在网络那边守候的朋友，已经渐渐成为一种习惯。于我而言，就是一种习惯。习惯是什么呢？习惯就是你适应了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那些你原以为不会改变，而且你觉得是不会有任何的原因去发生断裂的情感关系。我和你希望通过10点大陆机建立这种友善的、稳固的、和谐的、简单的、牢固的情感连接。我是周准，我在北京向你问好。夜色刚刚好啊，这个城市慢慢安静下来。我们会用很多的方式打磨夜晚的时光。今天我没有戴帽子，我把帽子摘掉了，没办法，依然英俊。对，最近其实不是最近，就在我进直播间大概半个小时之前，我们的微信听友群讨论的真的是热闹非凡。大家可以迅速扫描，现在你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的直播的话，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听友群，这里有150位鲜活的生命个体，善良真诚有爱。因为奇葩说的一个话题，大家在说是不是爱先说出口的人就输了，你是这样认为的吗？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主动的人、先表达的人、付出的人，是不是会比较被动？ 那个享受被爱、坐享其成、被呵护的人是不是活得比较放松，就像拔河一样，天平一样。那今天晚上我们就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一聊，是不是最先说出爱的那个人就输了。那你有没有问我自己，爱情这件事情有输赢吗？就那个被爱多一点的人就真的赢了这场恋爱关系吗？那个付出的人，用心营造爱情生活氛围的人，他就真的输了吗？我想要对你说的是，以我浅显的生命经验，我想对你说的是，你一定要深深地拥抱那个生命当中给予你热情的人，主动的人，眼神、灵魂、身体、行为，至少在我看来，在我这边看来，汹涌的情感表达需要主动喷薄的表达，这是生命绽放的时刻。我也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聊的可以帮到你。22:06，我也很想了解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你所在的城市安静下来没有，你所在的小区，你住的房子周围是不是很安全，是不是你熟悉的环境，在一个你可以放松的状态里开始我们今天的十点大陆记。第一首歌有请梁静茹，我还记得。记得的一定是重要的，重要的好好记得它。 十年后的今天遇见你，年少轻狂已远去，承受稳重也保持距离，吞没离千言万语。时光回到那年夏天，公车站前你笑容满面，拍拍我的头说你好吗，一句问候填满青春，别人的话都听不见，岁月凝结在你的视线。 当夜色降临的时候，这个城市变得鲜活和安静起来。鲜活是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不再戴着面具。但安静，也许你的心可以平静地想问题，对待白天你无法释怀、无法解答、想象的问题，晚上有时间考虑考虑。十点大陆记陪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爱情当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认为：先动情的人，先把爱说出口的人，他就输掉了。你这么认为，还是另有他说？ 人生匆匆，忘记了年轻的梦，好想回到那年夏天，教室门前你笑容满面，拍拍我的头说你别哭，飘花叶子不是末日，未来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要一起去看世界。 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我还记得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如果你正在开视频的话，现在赶紧打开你的，谢谢狗毛送我的心花怒放，谢谢雪瑞在埃及还看我们的直播。这张照片是去三亚休假的时候同事帮我拍摄的，我时常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一点点年轻，挺勇敢的，不知天高地厚，眼神纯澈。那个时候对于爱情的理解就是简单就好，不世俗，乐观积极向上，遇到爱的人呢特别羞涩，不善于表达，那是之前的我。现在时光一晃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我们都在陌生的轨迹里行走。也许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我们在某一段场合当中遇到了，遇到之后呢，这个好感建立现在很快哦，也许一刻钟你就对面那个人，在一排人当中会觉得他有自己的感觉。我不是特别清晰现在的，比如说我是80后，那90后00后的朋友对爱的态度是什么呢？是大胆索取，还是慢慢的体会？因为我们在很多的互联网的知识当中，浩瀚的海洋当中有各种知识的索取。我还是那个跟之前没有太大变化的感情观的人，只不过现在多了一些责任，一些担当。我们回到今天晚上的主题，在爱情的交流当中，那个先说出口的人，先爱的人，会不会被动，会不会输？游泳的云呢说，其实先把爱出口有可能被动，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两情相悦，遇到自己爱的人，你要不问是劫是福，要跟他一起走下去。可是生命当中这些良好的优秀的美满的爱情故事，好像会在书中，会在音乐当中听得到看得到，现实的洪流会把我们的所有梦想稍微打击一下，那些抗打击能力强的人会迎着打击继续向前表达，那些脆弱的、不自信的、盲目的人就会被这个打击彻底击垮。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朋友，在上一段恋情当中待了很久很久，一定是十分付出的那一位，很久走不出上一任的阴影牵连，牵肠挂肚，很难再打开一段新的感情模式。也许会借助朋友的助推力，朋友的审美会告诉你怎样怎样，是不是？陶小仙，你觉得呢？谢谢你送的香吻，好久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应酬还那么多吗？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我们那帮朋友也好久没见面了，特别想念你们。哇，这个城市每天人都会很忙碌啊，疏于联系的我们其实心里都会牵扯彼此的一段故事，一个表情，都希望大家身体好好的，在爱的世界里畅意地游走，有爱呵护，勇敢去表达。我今天晚上准备的歌曲里没有特别伤感的歌，但是我看到了小仙儿送我的这些惦念，我老觉得你是不是又喝了，送那么多香吻。见面的时候我们在喝酒，朋友之间一句简单的话， 和一个暖暖的拥抱，就能如释重负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上路的时候就好像踩了风火轮一样，勇往直前，对吧？每个在爱里有过孤独寂寞难过的人都理应得到呵护。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对自己说一句话， I will be good。 第二首歌 I will be good， 我好着呢，送给大家，送给薇薇、瑞瑞以及所有的朋友们。 Saw the devil this morning, looking in the mirror, drop of rum on my tongue with the warning to help me see myself clearer. I never meant to start a fire, I never meantTo make you bleed. I'll be a better man today. I'll be good, I'll be good. And I'll love the world like I should. Yeah, I'll be good, I'll be good. For all of the times that I never could.Tasted bitter for years now, so I wield an iron fist. Grace is just weakness, or so I've been told. I've been cold, I've been merciless, but the blood on my hands scares me to death. Maybe I'm weakToday, I'll be good, I'll be good. And I'll love the world like I should. I'll be good, I'll be good. I'll be good, I'll be good. For all of the light that I shut out, for all of the innocent things that I doubt, for all of the bruises I've caused and the tears, for all of the things that I've done.Yeah, I'll be good for all of the times I never could. Oh, oh, oh, oh, oh, oh, for all of the times I never could.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 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有一位朋友是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的朋友，他每天都会跟我留言聊天，他叫 Annie， 他是这么说的：准哥，分出输赢的爱能叫爱吗？好问题。分得在爱里分个输赢，我觉得这份爱就 game over 了。其实在爱的拉扯当中，牵连当中，每个人都会变得有不同的增长，两个人相互的补齐，每一段经历都一起就完成，你可以从另外一个人身上获得很多生命的经验。张二宝说，被动主动可能是性格使然，也可能是觉得惧怕对方的优秀，所以被动的人总会变得更好，去吸引对方，主动的人可能会直抒胸臆，爱就爱了，为自己而说。 Sherry 现在在埃及，明天他要去红海浮潜，这是让人羡慕的旅游生活，旅行世界。他说的很对，被动会失去机会，永远都没有了呀。世界这么大，世界这么小，生命如此短暂，为什么让机会消失？对不对？此间的少年，你来了，欢迎。爱就爱了，很洒脱。爱就爱了，唱这首歌的陈琳已经去天堂，洒脱的去爱了。最近是不是有一个小鲜肉在微博里爆出了他家暴的问题？也就爱就爱了，我们才知道人性有灰色，有失控的部分。所以每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督促大家，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我有篇文章想跟你分享，也是见字如面的环节，文章有几个小故事拼起来，好好的感觉，我想读给你听。我也希望这些小小的段落，哦，你们能够听出其中的一些意思。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先说出口的爱，最后都不珍贵了》。不久之前呢，我和彤彤啊去做志愿者，休息的时候和同组的男生聊了会天儿。男他和彤彤挺有共同语言的，所以两个人就互加了微信。后来两个人越来越熟，彤彤发现他们不仅兴趣爱好差不多，就连三观也很合得来，因此两个人经常约吃饭，约唱歌，约爬山，还打羽毛球。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和普通情侣几乎没有差别了，于是就笑着问彤彤：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在一起啊？彤彤有些羞涩跟我说，我们还是普通朋友。后来彤彤和那个男生的联系逐渐少了起来，当我问起的时候，彤彤说她有了女朋友，之后又加了一句，是那个女生主动追求她的。彤彤眼里的失落不难看出。我就问彤彤，就这样错过那个你有很有好感的男生，你后悔吗？彤彤看着我笑得有些勉强，说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感情不能主动，一主动就输了，但现在我有些不确定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都不算爱。所以呢，当遇到喜欢的人，如果你面上只是端着，连喜欢也不主动说出口，就算你心里已经欢喜到开出花来，我告诉你啊，对方也是看不到的。这是第一个小故事。第二个你想听吗？ 你读过《傲慢与偏见》吗？你看过那部电影？你读过这部书吗？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听听看。喜欢就是喜欢，不必遮遮掩掩。因为有时候，你的一时矜持或许就会凉了对方的心。想听第二段故事吗？如果你们想听第二段故事，打一个一给我，在视频直播间打一个一给我，放首歌给你们，之后我来讲讲第二段故事。所以我要告诉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善良的生命个体们，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千万别憋着，你要说出口，说出之后你才知道结果。这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很伤感又很骚情，有请杨宗纬，怀珠。十点大陆机，寂寞点当好。 已经伤心两方，时过江，黑夜年岁，还加班两月光，我就服下想战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便已出了心痛难当，读情书一再一度共读，相知究竟难忘，我穷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他的爱让人飞，他的爱让人无畏，跟冷眼对如今的罪，不肯认谁在出轨，碰上了谁不会，不是吗，偷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可是别人眼中的罪，却我宁偷看，输了过往爱恨累累，我的心再会，因为你沉怀住的悲，虽无良方，该来的不必慌，先止住专情，再结了念念不忘，再试试用两年模糊了初恋模样，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痛痒，说得好情话坚持蜜糖，可不着可往，可多了穿插长期如温火，未出热泪滚烫，爱走远了谁还在原地失身游荡，剪刀石头贼，剪刀石头贼，命运你好心让我赢一回，我会绝对，我会纯粹，我再狼狈也绝口不提悔，却我宁偷看细数过往爱恨累累，我的心在为任凭你是怀珠的悲，我的心在回，任凭你是怀珠的悲。 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在晚上听呢，会一拳一拳打到你的心头上。好听的歌曲秀，相当力道的。谢谢李宗盛先生、杨宗纬先生合作这首《怀珠》。第二段故事来了。谢谢那些在我十点大陆机直播间输入阿拉伯数字一的朋友。这篇故事叫做《喜欢就是喜欢》，千万不要遮遮掩掩。因为有时候你的一时矜持或许就会凉了对方的心。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在读《傲慢与偏见》的时候，当读到宾利和姐姐们一起去了伦敦，简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消息。我以为简和宾利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简虽然对宾利一往情深，可她矜持克制，羞于表达自己对宾利的好感，只是等到只剩下他和妹妹伊丽莎白的时候，他才会在妹妹面前毫不掩饰地夸奖宾利先生。他对待感情太过被动怯懦，正像达西写给伊丽莎白的信中所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拆散宾利和简。在内瑟菲尔德举行的舞会的那个晚上，我留心观察朋友的一举一动，我果然发现他对贝内特家大小姐情深意浓，与历次萌发过的爱心都不同。对于你姐姐我也观察过了，她的神情举止与往常一样大方活泼可爱，但是没有显现出动了真心的迹象。从那天晚上的观察，我抱定了一个看法，你姐姐虽然见到宾利态度殷勤，内心高兴，却没有以她的感情回答宾利的感情。简和宾利足够幸运，因为有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帮助，这两个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但是亲爱的朋友，其实很多时候这两个人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了。所以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爱，后来大多变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所以如果真的喜欢，就要主动说出口，说不定两个人就会是美满结局呢。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还有第三段故事和第四段故事，如果你还想听的话，依然打一个阿拉伯数字一给我。你们不要再潜水了，这个城市已经足够寂寞和孤单了。我一个人每天晚上在这么大的直播间等着你们，你们也不要让我太孤独寂寞。阿拉伯数字一，就证明你在我身边。我放首歌给你，想要听第三段故事的，给我一个 one。李荣浩是我欣赏的作曲

22:4117秒，刚刚一首李荣浩先生的作曲家，好听的歌，好听的歌词，好听的歌名，不错的演唱，不凡的表达。谢谢李荣浩，在这个夜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既翻腾又安宁。第三个故事要来了，你们想要听的话，好好听。读之前先读一位朋友留言，叫他的名字叫在路上2016，说主动没什么不好的，喜欢就去爱，努力争取的样子很帅很酷很拉风。我同意，双手双脚同意，很酷。我发现在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简单里，那种义无反顾地追求一件事情的人，认真做事的人，他的表情，他的姿态，他的样子 so cool。 我非常欣然地接受这种感受。第三段故事来喽。我想告诉你的是，最好的爱情观是什么呢？你们认为最好的爱情观是什么呢？你们肯定有自己的爱情观，是不是？如果我爱你，就一定会让你知道我的心意，怎么能让别人抢先去表达呢？不可以。故事来了。起初巴金在萧山的眼中犹如一盏照耀自己生命的航灯，后来渐渐的，萧山的一颗心都扑到了巴金的身上。萧山给巴金写信，谈生活，谈人生。作为那个年代受过教育的女性，萧山爱得大胆而炙热，她毫不掩饰自己对巴金先生的崇拜与追求，总是主动到巴金的寓所来拜访，甚至大大方方地去巴金工作的出版社，给巴金讲青年学生对他作品的反馈和他们的思想状况。在上海沦陷之后，萧山也是毅然决定陪着巴金一路逃亡，因为无论生死，他都要和相爱的人在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在1944年5月，萧山和巴金终于结婚了。之后就是一辈子的深情。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最怕的就是明明相爱，却把岁月都用来错过了。只要是深爱，只要是深爱，好朋友们，谁先说出口又有什么差别呢？送给大家一首粤语的歌曲，我觉得婉婉之作品非常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幸福。幸福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你争取来的，而不是等来的，懂吗？懂吗？懂吗？ 越难越爱你，可惜手也还不起，为何没法比他跟你早半秒一起，怎忍心看见你喜欢两个，一位也对不起，你答应心一死再与我做知己，越难越爱你，可惜手艺 得只能从头来过，亦同样挑选。朋友，能爱他有什么也别顾，朋友需要结果很辛苦，我眼睛虽模糊，亦未够你辛苦。朋友，如你早已幸福再别顾，朋友早已很多不辛苦，我眼睛虽模糊，仍像你看出他实在无辜。你有快乐与否，不要再开估，因爱我而会被我上天磨练着我幸福中受苦。 谢王婉之幸福。如果你听不懂广东话，听不懂广东话，你可以看看粤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时间来到22:47，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有爱深夜电台之十点大陆记。还有几首歌的时间呢？还有两首歌的时间，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表达的一个情绪，你 get 到了吗？有爱必须讲出来，管他输赢，爱没有输赢，爱只有过程和结果。记得在《请回答1988》里，狗焕说过很戳心的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讲的呢？搞怪的不是红绿灯，不是时机，而是我数不清的犹豫。人们总固执地认为哦，最好的沟通是不说也懂，一个眼神传过去，他应该懂我的意思，可他不是你。于是很多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错过了。可是遇到对的人，哎，真的，可是遇到对的人本就不该错过，两个人能够彼此喜欢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什么还要把时间浪费在等待和猜测上呢？ So,如果爱情深爱情，你大声告诉他 I love you。 我这么苦口婆心地对你讲，你们还认为爱先说出口的人就输了吗？你们好好想想。这是说我非常喜欢唱的歌，我唱过不止一次，听过不止10个版本的翻唱，谢谢罗大佑先生。这一版来自于窦鹏，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你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吗？知道的现在打出来。有请窦鹏，好听的歌，如果你会唱跟着唱啊，反正身边也没有什么陌生人。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 到你们了。 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 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每个人对爱都有不同的认识啊，爱情观、方法论，矜持的表达，忘我的追逐，飞蛾扑火，我们都有过；矜持难越，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可是身边这颗滚烫的心，活生生的被他吸引的时候，我们不能矜持自己的情感。在这样一个很难说实话的年代里，爱在羞涩，在拐弯抹角，岂不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好的音乐需要深刻的生活积淀和经历才能完成。我一直认为好的音乐、好的音乐家、好的艺术家必须经历过苦难，真正的苦难、生活的苦难、情感的苦难，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有资格有这样一个体会的台阶，去听人或者对人说事情。 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 却将自己给了你，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 却将 自己给了你。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大气不扭捏，真实的遗憾。谢谢罗大佑先生，谢谢窦鹏的演唱《爱的箴言》。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又要跟你 say goodbye。 我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所有进来的朋友都是志同道合的人，那些掺杂着一些些私心杂念的人，我也不欢迎你来。来的都是客，留下的都是缘分，走的一面之缘都是有缘无分的朋友。物以类聚，我希望都是相同的人。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首歌让我想起妈妈的嘱咐。妈妈现在是不跟我在一个城市，妈妈是音乐老师，妈妈经常告诉我一些九月份出生人他认为的大道理啊，细心细腻。但是有很多妈妈应该告诉女生，有两件事情很重要，最后一班回家的车和那个深爱你的人。所以女生要好好的呵护保护自己，然后遇到那颗滚烫炙热的心，你只有一点点小小的观察之后就能明白是真是假，对不对？男生们大可不必掩饰自己对一个姑娘的真心，去爱，去让她感受到爱吧。爱情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开心就好。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到场的我见过的、我不见过的、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好朋友。 Love is love。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拿出手机的